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与此同时，王朝双腿发软，马汉两眼发直，张龙赵虎相顾心惊。难怪展大人总说端木翠惹不起，看来勘察猪圈还是轻的了，没被编派一辈子住猪圈，实乃三生有幸啊。正庆醒间，端木翠伸出右手，缓缓拂过垒起的冰片，那冰片竟似有了精魄般，随着端木翠的手势袅袅而起，均匀铺陈于展昭周身，片片严丝合缝，在那红衣之外又镀上了一层冰衣，竟似手工片片贴上。额请，端木翠双掌轻击，低喝一声入，那层冰片瞬间侵入红衣，不留半分痕迹。端木翠指着展昭对诸人道，待到子夜时分，瓮缸中的水滚开之后，便将展护卫放进去。 啊，将展护卫放进滚开的水中？ 搁着以往，张龙赵虎老早跳起来了，现下见识了端木翠的非常手段，哪儿敢再说半个不字，煎炒烹煮淡平吩咐，倒油放醋只管张口。 展大人，展大哥，费氏兄弟不仗义，实在行事不饶人，您忍耐些先呢。 子时三刻，一瓮缸的水烧至滚开，那人形俑上下浮沉于滚水之中，看得王朝马汉诸人触目惊心。正恍然间，忽听得有断断续续的女子哭声嘤嘤而起，如泣如诉，忽而远在墙外，忽而近在耳边，只听得众人毛骨悚然，根根寒毛倒竖。正战战不知所措时，滚水中扑的一声，一团黑影分水而出，向着高处急窜而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端木翠柔身而起，将搭在壁上的锦衣抛溅过去，那团黑影蓦地被锦衣团团包住，紧接着重重坠落地上。仔细看时，只是一件空衣，却在地上翻来滚去，抵死挣扎，痛苦呻吟之声不绝于耳，竟似照了个看不见的人般。众人不觉悚然变色，就听端木翠冷笑道， 孽障，我端木翠的衣服也是你随便穿的。 包拯睡得迷迷糊糊间被王朝推醒。 大人，大人，起来审案了。 审案？ 包拯诧异，看着王朝，又看看一片墨黑的门外。 审什么案？ 锦绣布庄的命案，凶嫌已经抓到了。 此话当真？ 包拯双目圆睁，睡意全无。同一时间，公孙先生睡得很不踏实。一方面是担心展昭，另一方面他很想知道端木翠在院中支起烧滚的瓮缸是为了什么。但是端木翠只安排四大校尉在侧，婉拒了公孙先生留守的要求。 唉，先生还是回房休息吧，我不想救活了一个又吓没了一个。 公孙策当时听的是云里雾里，后来一琢磨才反应过来，端木翠是变着法说他胆小。说的这叫什么话呢？公孙策很是愤愤不平，一个姑娘家说话一点都不含蓄。约莫三更的时候，公孙策被敲门声吵醒，马汉扯着嗓子喊， 公孙先生起来了，大人升堂了。 啥？升堂？民间那首歌谣是怎么唱来着？啊，开封有个包青天，铁面无私辨忠奸， 南侠展昭来相助，智囊公孙斗比肩，四大校尉两边列，三座铡刀护周边，朗朗乾坤有白日，清平世道望青天。民谣里都说了是白日了，这黑灯瞎火的凑什么热闹啊？公孙策极其纳闷的一路往公堂过来，还未走到便听到包拯的声音： 本府实在没有审过这样的犯人。 一回生二回熟嘛，审多了就习惯了。这声音一听就是段木翠，永远是这样漫不经心的站着说话不腰疼。 人间有法，鬼域有道，妖孽作祟，似乎理应由端木姑娘来办。 话是如此，但是苦主可都是杨氏之人，李松柏殒命，展护卫也险些羽化登仙，包大人岂能不为他们做主？听到羽化登仙四个字儿，有人重重地咳嗽了两声。 这人是展护卫。 公孙策三步并作两步抢进堂来，果然那一身蓝衣腰悬巨阙，可不就是展昭吗？ 展护卫，你没事吧？ 是，登仙不成，重返开封。 展昭故意说给端木翠听，端木翠嘻嘻一笑，不以为意。 听说凶嫌已然归案，不知…… 公孙策四下望望，不见有人。 哦，在那儿呢。 端木翠随手一指。 哎，这孽障用心歹毒，险些带累展昭性命，我要让他吃点苦头。 为什么是往屋顶指的？ 公孙策毫无心理准备的抬头，扩大的屋梁周遭烟尘隐现，那一袭空落衣袍撕扯浮沉于黑暗之中，如同张开翅膀的巨大狰狞蝙蝠，时而发出阴哑招扎的呻吟之声。公孙先生连哼都没哼一声，身子便软软倒降下来。 公孙先生。 展昭慌忙上前一步，扶住了公孙策的身体。端木翠做了个鬼脸。 哎，公孙策呀，我还真没低估你的胆色呢。 公孙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天光大亮，艳阳高照，日头正好，昨夜所见恍然如梦。出的门来，张龙赵虎正在院中议棋。公孙策怪道： 不用去查案吗？ 查案？锦绣不庄的案子吗？ 张龙头也不抬。 昨夜已经结案了。 结案？那么复杂的案子，那么怪异的案情，一切似乎只刚刚开了个头，你现在跟我说已经结案了？ 公孙策的眼睛瞪得老大。 是结案了，李松柏死有余辜，买通劫匪杀害布庄原主人郑万里在前，放火活活烧死主母刘喜妹在后，犯了两条人命，现下被凌霄红衣索命，也是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 索命？这又是哪一出啊？ 公孙策忽然觉得自己过时了，只过了短短一夜，究竟错过了哪些关键情节？为什么听来如坠云里雾里，不得要领呢？眼见张龙赵虎专心一棋，浑然没有搭理自己的打算，公孙策决定去找王朝马汉一探究竟。王朝马汉在门房坐着喝茶，或者说是在聊天，顺便饮茶。 听说锦绣不庄一案已经结案了？ 结了。 王朝看向马汉，心有余悸。 想不到大火那日，刘喜妹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竟然纵身跳入了染坊熬制染浆的铜锅铁炉之中，被烧至骨消肉化，想来都有点不寒而栗。 嗨，这李松柏舍不得丢了那些铜锅铁炉，重新拿来熬什么朱红染料，红色本来就大凶，还换出了刘喜妹的怨力之气，命中啊注定有此报应。 他只知道那凌霄红不稀罕，如果早知道上头已经沾了刘喜妹的戾气，恐怕也是不敢用的。 是啊，只是这案子过去20多年了，那凌霄红衣有灵， 为什么不早些出来作怪报仇？ 若是早些出来，正巧儿尚未长成，夺回了锦绣布庄，又教育谁啊？现下包大人将锦绣布庄判给了郑巧儿，不是正随了刘喜妹的心意吗？ 只是冤有头债有主，杀了李松柏也就罢了，要害我们展大哥是大大的不该。 你没听他说吗？只是想找个替死鬼夺人肉身，将冤情禀明大人呢。 哎，展大人这趟好生凶险，若不是有端木姑娘赠予的信蝶护身，只怕惊魄早已散去。 两人话头即开，自说自话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完全无视了公孙策。 这到底是个什么故事？ 公孙策木然。 肉身、惊魄、冤情、怨力之气，莫非是城里新兴的梨园戏吗？ 再问也问不出个端倪来，索性直接去寻展昭。 哎，包大人也在。 展护卫，你经此一劫，元气大伤，端木姑娘既嘱你多多休息，你安心静养便是。 此案如此怪异，大人预备以何名义结案呢？ 细花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